新唐尾所的电台隔壁的九五八城区频道，现在是林阳东报的新闻。本地新增1761起离开到冠状病毒病例，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再来升到抗战情况。卫生部道其中1689起新病例来自社区，63起来自客港宿舍，其余9起又经过输入。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6万起。目前有1761个人住院，其中199个人需要氧气紧急，21个人情况不稳定，需要到交互病房个接受密切观察。58名到交互病房个病人情况危急，需要插管治疗。交互病房个使用率增加到56.6%。另外有6个人死亡病并发症，世界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90起。死者年龄到55到82岁之间，生在龙凰有唔同嘅疾病。本地六个受关注嘅幸福大新冠病感染控制天病例，卫生部达八人二村嘅彩虹疗养院天嘅17起病例，累计病例增加到121起。太子嘅二康疗养院离正天嘅10起病例，累计病例是38起。为了防范南非发现的新型病症冠病毒株奥密克戎的入侵，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宣布已经完成冠病目标接种的旅客到入境之后拢必须自我隔离至少72个小时。我国已经和澳洲开通了目标接种者旅游通道，澳洲等等的旅牌11月一号起开放国已经接种目标的新加坡旅客入境。随着我国家经济局的开通目标接种者旅游通道，能用来往的地方预计星期来增加到4家。新加坡劳务统计协会表示，经济外界的能用为了通过这一项规划入境，能用转让费也应声拨了跳过一声。另外，随着边境独步开放，古车主商量会表示，将把这一段打造成标志性的旅游景点，来吸引人潮回流。像今年多个假期期间，将推出各式商品，希望冲击销量。附近街道，我将会出现新的活动。冠病目前期间，省内参加到底合作商家各属营业，包括经营了20年的古车最每只区。也是消息，对58届金马奖得奖的名单揭晓，台湾银王张晋甲杨泽文分别凭电影《七分》甲《拍布》夺得夺得影帝甲影后的衔头，《拍布》也获榜最佳剧情片、原著剧本甲原创电影音乐，成为大赢家。新闻报告完了。